哎，来介绍的第一家是叫做丽丽铺，嗯，亲子餐厅。哎，这个铺就是咱们那个马家铺的那个铺是吧？ 其实也是城堡的堡 字，嗯，多音字，也是很可爱的一家亲子餐厅。两个小时呢需要158块钱，哎，真的不算便宜啊。 对，是的，嗯。 那么他们家的这个游戏区呢，可以划分为体感游戏区，还有充气蹦床区，以及木屋区、超市、过家家区，还有软木海洋区。除了这个软木海洋区呢，其他的区域都是相通的，孩子呢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区域爬来爬去，非常的开心。尤其是这个新奇的体感游戏区啊，游戏投影在墙上，下面是海洋球，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用这个海洋球打爆米花，也可以打鱼，还可以打小怪兽，非常有趣啊。 比较适合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了，像3、4岁啊，2、3岁的孩子们去哈。那么这一家呢，还有一些西式的简餐，还有披萨、炒饭、意大利面，基本上呢都是在几十块钱一份，味道呢还是不错的，分量也可以，足够这个妈妈跟孩子两个人吃的了哈。 嗯， 地址呢是在广顺南大街优乐汇 A1区102。嗯，人均消费的话就要看你玩多长时间和吃什么东西了哈，那么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地址呢是在广顺南大街优乐汇 A1区102，叫做丽丽铺亲子餐厅。这个丽呢是米粒的丽哈，丽丽铺亲子餐厅。好，我们来介绍第二家，这个呢应该叫做CCGO 儿童餐厅哈，是蓝旗亲子游泳旗下的国内首家 3D 立体空间儿童餐厅。哇，好高级， 好厉害的样子。 是国内首家 3D 立体空间儿童餐厅哈，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作为一家适合宝宝用餐的绿色有机餐厅，食材全部采用农科院和中粮集团的有机产业链的产品，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嗯， 就是一些很健康的食品了，对，非常适合宝宝们去吃。 嗯， 儿童 他们家的这个儿童餐呀，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像这个意大利肉酱面加上蔬菜沙拉，搭配合理，食材新鲜，包括焦糖布丁啊，也是做得超级用心的，造型可爱，都忍不住下口了。 嗯，对，我觉得这样这么好玩，而且很好看啊， 嗯， 很会让孩子激起他的一些好奇心。 对， 对， 对， 经常我们去吃饭啊，发现比如说有朋友带宝宝们哈，他们吃不了多一会儿就不吃了， 很艰难的一件事。 对，很艰难，而且呢，这个妈妈们也吃不好，带孩子们去这样的亲子餐厅呢，孩子肯定愿意吃饭，因为很开心。 对， 对， 对， 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会激发他的一些好奇心。 是的，而且他们用的这个食材新鲜的话，也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一点。 那么这一家店呢是在万柳中路迪家广场，也是在迪家花园的 B503，人均消费大概在80多块钱左右，真的不是很高啊，叫做 CCGO 儿童餐厅。好，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我介绍一下你经常去的餐厅，值得推荐的餐厅。秦龙飞来签到，这位听众叫做我也试着去用心说，他想知道貂蝉长什么样子，你猜呢？ 留下的痕迹也可证明，嘿，他真不简单。地球转不停摆，没人能住了，这一口气活得可精彩。上温暖，想说你要勇敢，就此你就爱，想聪明的世界开难题，自己停止悲哀。

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曲龙飞说，孩子去了那儿还有心情吃饭，我不信。你说的有道理哈，看来是有带孩子的经验吗？你可以这个跟孩子讲啊，你先吃完饭才能带你玩，你不吃不带你玩， 玩累了，玩累自然就吃了， 玩累自然就吃了，这也是有道理的。 嗯，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些亲子餐厅哈。这个呢叫做布鲁亲子餐厅，是一家北京高端的亲子餐厅哈。布鲁在业内声誉也是比较高的了，所有小孩都能玩疯。这里是一个集购物、游玩、吃饭一体的店哈。店真的不太好找，就在购物店里，有种大型商场缩小版的味道。老多小那个很多的小老外在这里 happy 哈，就是外国小朋友。餐厅除了自带这个小的游乐场，还提供抓周、魔术表演、泡泡秀等活动哈。嗯，这家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开胃拼盘啊，还有一些好吃的呀，就是一些可以说是简餐吧。对对对，不能让孩子饿着肚子哈。还有一些德国的土豆沙拉、海鲜沙拉，等等等等一些这些够可以供你选择的菜哈，其实还是蛮多的。 对对对对， 地址呢是在江台路2号河桥立经底商啊，和睦家医院的隔壁，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就要看你吃多少饭、买多少东西了，也是因人而异的哈。 嗯。这家呢是叫做酷乐派儿童主题餐厅，说啊，当你走进大门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梦幻般的场景啊，色彩艳丽，布置呢很温馨，这里特别适合给孩子拍照、搞生日派对活动，也适合孩子们在这里玩耍，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区、开放式的阅读室以及各种绘本，只是呢有些书会过于破旧了，还有一个漂亮的南瓜马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孩子喜欢的抱枕。哎，真的是非常温馨的一家店啊。 嗯。 那么他们家呢，主要是经营的是西餐，菜品的选择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孩子的套餐呀，量大，品种多，味道还很不错。 嗯，真的是选择也是蛮多的哈。看到这一桌子的，哎呀，我都想去吃了。而且因为给孩子吃的东西嘛，肯定是非常健康的。 对，还有还需要营养搭配。嗯。 是的，这一家呢叫做酷乐派儿童主题餐厅哈，是在朝外大街，也是一家吃西餐的地方哈。如果你的宝宝喜欢玩也喜欢吃西餐的话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叫做酷乐派儿童主题餐厅，在朝外大街。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哈，这个呢叫做一群企鹅欢乐餐厅，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肯定有非常多的企鹅哈。很有创意且亲民的一家餐厅，非常适合小朋友，11点来开餐，10点多就已经排了很多号了，按 ABC 顺序叫号，消费要求达到每个人59块钱，不到则需加30块钱每人的参观票钱。这个就是门票钱，应该是这个意思哈。如果你到里面比如说点点饭吃啊，每个人59块钱还是很便宜一个价格，并不是很贵哈。 他们这里边应该是有这个真的企鹅在进行表演啊。 说企鹅观赏区的面积不小，还有专业的饲养员喂食，干湿分区与海洋馆的感觉完全相同，吃的东西呢是自助的，价格实惠，味道呢也不错，不过小朋友很喜欢，尤其是小企鹅造型的小点心啊，非常有特色，有意面、寿司、三文鱼、牛排，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哈。从取餐的服务员到餐厅里的服务员都可以都是这些笑脸相迎的，很耐心的去解答，而且真的是有企鹅在表演啊。哇，这一定能让孩子来很喜欢去。哎， 对对对。哎，你说孩子会不会说，妈妈，企鹅这么可爱，我们为什么要吃企鹅？ 为什么，可不可以带一只回家呀？ 对， 想跟他作伴啊。好，这一家呢叫做一群企鹅欢乐餐厅，地址呢是在五棵松附近哈。如果有喜欢去的听众呢，可以自行来查一下地址到底在哪儿哈，叫做一群企鹅欢乐餐厅。

思千百遍，人心也无法承担。想安慰自己，没有语言。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 来自那英的一笑而过哈，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今天啊给所有听众介绍的呢是北京的几家还不错的亲子餐厅哈。嗯，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嗯， 来，这家是叫做乐姿妈妈亲子餐厅。这个餐厅的面积挺大的，分这个就餐区和游乐区啊。 嗯， 就餐区的面积很大，大人消费人均满到30以上就可以进去一块玩，可以开包场爬梯，还有目测容纳100人是没有问题的。游乐区呢也很干净，滑梯、超市、目力、婴儿区、海洋球以及旋转木马等等都有。只要只需要这个宝宝的门票，前两个小时是40块钱，之后呢每半个小时是20块钱，非常适合给宝宝过生日。服务呢也很棒，还有老师带着做手工啊，老师也很温柔的。而且儿童餐也是一大亮点，按照宝宝的年龄呢做出了不同的食物，并且在菜单里面还告诉家长食材分别是什么。 Oh, 每个套餐呢都有这个儿童专用的套餐。 可以说也是一些营养搭配啊，一些非常好的一些食物给宝宝们吃的。 嗯，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呢，叫做同乐家儿童俱乐部哈。说它是亲子餐厅其实有点小瞧它了，它其实是一个高大上的儿童游乐场。它有几大亮点哈，说孩子完全可以托管给工作人员，游戏老师全程陪玩，外教相伴，托管师服务了解放了父母的双手，孩子佩戴智能追踪手环，118台监控摄像头，360度无死角监控，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同时呢还有换装区哈，琳琅满目的服装供孩子们选择，有这个公主啊、王子啊、骑士，还有小动物的各种需求都可以满足。孩子自由玩耍的同时呢，大人开设了这个健身、瑜伽还有插花等课程，爸爸们可以选择健身，全部的健身器材都是来自美国的，同时还配有专业的健身教练。妈妈们可以选择瑜伽，宽敞明亮的瑜伽教室会带来很棒的体验。哎呀，经常这个父母去逛商场带着孩子，是一个带了一个小累赘小拖油瓶啊， 是 把孩子们送去玩了。而且呢这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父母如果不愿意去健身啊，去练瑜伽的话呢，可以去逛逛商场， 干干自己的事情， 去过一下二人世界也是非常好的哈。说呢这一家呢，我来说说他家的重点哈。牛，有超级牛的西餐厅，水准不输于5星级酒店，中餐、西餐和英式下午茶一应俱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全。而且呢还专门准备了儿童的过敏菜单，分门别类的屏蔽掉了所有可能会过敏的食物，来这个确保孩子们的这个健康啊，以及在这个游乐场孩子们的安全。地址呢是在朝阳区亮马桥21号风花园汽车电影院内，叫做同乐家儿童俱乐部哈。在朝阳区亮马桥21号风花园汽车电影院内，可以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游乐场了。我看到有这些可以供孩子们选择的服饰，真的是哎呦琳琅满目啊，非常的好看哈。 对对对，好，下面这家呢是叫做 猫小院 主题 猫主题餐厅， 对对， 哎，跟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的那种，像什么猫，以猫为主题的咖啡啊，应该也是很相似的。 嗯、是的， 他们家呢，应该是用这个猫的一些卡通啊，包括一些公仔呀、啊，来做这个装饰。嗯 嗯， 应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家餐厅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这个 而且这个猫小院它是这个连锁的哈， 嗯、 在北京这个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有店，什刹海也有店。嗯，而且还有这个什么北锣店的地址啊，后海店的地址啊，南锣店的地址，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去查一下哈，叫做猫小院猫主题餐厅。如果你的宝宝们喜欢小动物的话，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嗯，而且呢，说这家店呢在胡同里面绕来绕去，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小门脸，他们去的呢这个应该是北锣店哈，地址呢是在北下洼子胡同14号，也是在南锣鼓巷的附近哈。里面有真的是非常 多的 多可爱的猫， 有30多只。 嗯，各种各样的，有这个加菲呀、啊、哎呦好可爱哦。 哎，我们都叫它大脸猫，因为脸比较大。 是，如果听众喜欢的话呢，不妨去试一试。我觉得这个不只是适合孩子们，也适合一些大人们、嗯、因为很多的这些朋友们他是非常喜欢猫的， 就猫 喜欢撸猫撸猫。对，叫做猫小院猫主题餐厅。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这位听众叫做平凡不凡，点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字是吃，你想吃什么呢？ 他想吃好吃的菜。 是吗？好，我们来听歌哈，这首歌来自方炯斌的《胆小鬼》。 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跟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我在我的世界不能犯规，你在你的世界笑我。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年末特惠促销季，即日起到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购车抵用券，参与周末团购还可获得活动当天摇奖机会，多重好礼等您来抢。抢购热线：010-6137-7777。 想知道百公里加速3.2秒和3.3秒的区别？欢迎莅临北京奥之旅奥迪展厅，品鉴奥迪 Sport 运动车家族快感。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首歌，来自听众平凡不凡点的哈，来自张宇的《给你们》。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此时此刻想听的歌曲哈。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今天要给所有听众分享的呢，是在北京几家还不错的亲子餐厅啊，非常适合这种宝妈宝爸带着宝宝们去又玩又吃的餐厅啊。好，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呢，叫做英国茶房哈、啊，超级推荐这家有格调的亲子餐厅。来到英国茶房，你基本就想赖在这儿不走了。白色的庭院装饰让每个带着孩子来的家长都觉得异常的舒适，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非常的温馨和整洁哈、啊。整个呢装饰都是复古英伦范儿的，非常适合拍照哈、啊。除了装潢呢，餐具和茶具也都是非常的好看，随便点一些菜单上中意的美食都会让你赏心悦目，菜品的摆盘也是相当的讲究了。看到的这一个应该是有薯条，这应该是薯饼吗还是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它是刻了一个小熊的一个模型。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让孩子们喜欢去吃， 对，它卡通的那种形象会比较喜欢，让孩子比较喜欢。 最后说说亲子的部分，除了考虑到带孩子前来的食客可以安心用餐以外，餐厅还配有游戏区，游乐区虽然是不大，但是很温馨，更适合小龄的宝宝。母婴室的设计更是让很多妈妈惊喜不已，内心也备受体恤哈，几个闺蜜带着孩子在这里喝个下午茶也是感觉非常好的。叫做英国茶房，地址呢是在顺义安泰大街9号院中粮祥云小镇北区的10号楼101室，叫做英国茶房。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家是叫做失重餐厅。失重餐厅啊，作为今年最火的网红餐厅呢，没有之一啊。周末的上午10点钟，在门口就会开始集结排队的人群。上一次去体验的时候呢，整整排了1个小时的队啊，火爆的程度可想而知。极具科技感的设计，自助点餐以及轨道上菜系统，还有食物从天而降，非常新鲜和刺激的就餐体验。那么这家失重餐厅呢是全球的第8家，也是亚洲的第1家，利用重力加速度的原理设计成双回路多旋转的轨道上菜系统，一共呢有22条，3个餐桌共用1个送餐轨道，每桌的餐盘颜色不同，食物呢从天而降的时候呢要看准颜色选跟自己的这个餐盘颜色一样的菜品，就不会弄错了。小朋友们呢通常也会专注的望着这个天花板，期待着食物从天而降的那一刻，惊喜连连。 我觉得这个不仅适合小宝们们，我也想去， 真的很高级，而且是亚洲的第一家。 对，我之前有看这个朋友在朋友圈发过去吃，我觉得这个失重餐厅是什么东西啊，有机会的话呢我也得去尝试一下哈。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朝阳公园路6号蓝色港湾的12号，叫做失重餐厅，这个应该是非常火的一家餐厅了，很多听众都是应该听说过的一家店哈。平凡不凡说，7月份上班开车，偶尔听到你们的节目，一直都在关注，希望你们越办越好。好，谢谢你，也希望你天天开心。然后呢，这一位听众叫做翟敏佳，是翟敏佳点了一首梁静茹的情歌哈，那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打烊了，关门了哈，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